吃早餐的时间，晚上十点以后，留给失眠的笑脸。睡醒着或睡了，都要划清界限。下午三点以前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晚上十点以后，黑夜变成了白天。越靠近越遥远，感觉越安全越危险。培养足够的默契前，你还听不到我的语言。在你说爱我之前，再留给你一些离开他的时间。下午三点以前，吃早餐的时间，晚上十点以后，留着失眠的笑脸。睡醒着或睡了，都要划清界限。走进你的身边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蒙上我的双眼，黑夜变成了白天。越靠近越遥远，感觉越安全越危险。培养足够的默契前，你还听不到我的语言。在你说爱我之前，再留给你一些离开他的时间。 阵阵凉，夜鸟飞凉，这天空无边无际无尽凄凉。我的心也沉沉睡了，任凭梦境肆意搅扰。传奇也好，神话也好， 不足以说明我们初见那一秒。当爱回头对我嘲笑，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。望着星斗满天，都像是你的眼在烧，看透我的伪装，全都是为自己解套。以为已经以后预料都像无理取闹，多少百转千回，你怎么能够明了？最怕有人问现无心，无处可逃，相逢无依又无靠。传奇也好，神话也好，不足以说明我们初见的一秒。当爱回头对我嘲笑，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。最深刻的痛是不能向世界宣告，落幕后的剧情你永远不知道。有悲有伤，有风有泪，谁能够抵挡时间无尽的浪潮？你给的爱不多也不少，足够让我一生煎熬，刚好够我想你到 会选择被动。如果有所谓的太英雄，不过是不敢再做梦。说还说痛痛太笼统，一不细心中每次更懵懂，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，但愿在茫茫人海中，我的眼神你会懂，但愿我们会温柔的目送，那些没看过的繁荣，那些一生的恢宏，总会有一天和我们相逢。平凡的苦衷，说还说痛痛太懵懂，是选手每次更懵懂，就算没观众，自己第一个被感动，我相信到最后一分钟，再多不由衷，不过是岁月的礼物，担心我再继续想起。 平贵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，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一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的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的现象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的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 哦。此生未了，心却一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，心事对人笑，梦中却忘掉，谈天黑得太早，来生难了，还恨一笔勾销，为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，红尘恩赐相逢，花再美也不相逢，人过飘摇，天越高心越小，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罗志祥，叫做《爱不单行》。如果你听惯了罗志祥快节奏的歌曲，再去试着听这种慢版情歌的时候，就好像刚喝下一杯火辣热情的伏特加之后，马上喝一口清新温暖的铁观音，有一种独特的滋味。 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，找不到人懂怕黑的折磨，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，爱只有简单平凡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很安定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爱是不可数的吗？为何我还相信它不是独行侠？我在等一个人，在等我的永恒，告诉我爱不担心，别害怕。爱情那个枷锁，爱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很安定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爱是不可数的吗？为何我还相信他不是独行侠？我在等一个人，在等我的永恒，告诉我爱不担心别害怕。爱只有简单一话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很爱你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爱是不可数的吗？为何我还相信他不是独行侠？我在等你的人，在等我的永恒，告诉我爱不担心别害怕。我在等一个人，在等我的永恒，告诉我爱不担心相信他。 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，只想留给你最后一点点的温存，而你是多么多么的残忍，让这女人变得不再纯真。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，只想保留最后一点点的自尊，而你是那么那么的心狠，任凭我的 起折磨着我的魂。我是想约你捏你和你的女人，而你是他的人，却拥有我的吻。你是温柔迷人让我痛苦的男人，夜半春梦不恨，今夜无声。以为幸福就是你说的永恒，认定永恒就是你要的温存。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，只想留给你最后一点点的温存。而你是多么多么多的残忍，让这女人变得不再纯真。而我是你那心甘情愿的女人，只想保留最后一点点的自尊。而你是那么那么的心狠，任凭我的心一天天变冷。是想约你捏你和你的女人，而你是他的人，却拥有我的吻。你是温柔女人让我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披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，农历3月初3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15度，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4度，廊坊多云，16度到5度，首都北京多云，16度到5度，近邻天津小雨转阴，13度到6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有一种轻松养生的办法，就是在生活当中每天都可以做到9件事儿，每件事情3分钟就可以了。第一，刷牙坚持3分钟。第二，水沸后再烧3分钟。第三，吃热的喝凉的一定要间隔够3分钟。睡醒之后赖床3分钟，生气不超过3分钟，如厕不超过3分钟，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，运动间歇3分钟。最后一项是开水泡茶3分钟。以上这些3分钟你能做到多少呢？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业内进驻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，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。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，报名专线13715369956。惠州，深圳都建战略首站城市，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。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，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，北有京津冀一体化，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，机遇就在眼前。

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：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。三天两宿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。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幸福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像在暗红夏天，我很闲，刚刚正式失恋，他说分开几天，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，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？女人青春像成熟写的下生卷，爱情啊像钉子咬住往下掉的呼啦圈，而男人青春是天真后退的发言，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？去我的恋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，每次看都会想起温馨的缠绵。你啊，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生，看着就姿态有内心中穿越眷泪的线。 下面登场的这位歌手，他直率爽朗的个性也是众人皆知，同时呢也不失女人的细腻和坚韧的包容力，他就是那英。我们一起来听到那英带来的一千一万遍。 你的风冷的吹过我的窗口，为什么就像你总是不能躲我眼里执着的心，说的太多只是消耗，并不能改变什么，反正爱情的尽头只是迟早的时候、哦、听吧，一千一万遍自唱或者比较，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，飞越一千像城市的灵火，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。如果我和你即将连连千万次的错过，对谁施舍千万分之一的温柔，却都找不到理由借口你视而听得、啊、听过一千一万遍天长或者地久，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，飞越一千一万遍陌生城市的灯火，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。 开始确实不受控制，

莫文蔚和香港这座城市一起经历着沧桑，走过了人生的风雨。那在音乐当中呢，他没有一点点夸张的意思，恰似一种以退为进的姿态，如人生恰逢其时的舒展绽放。一起来听到莫文蔚带来 You Can。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'm pretty too much in love我可以阴晴晴的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 丢下了小王子的玫瑰，而你的皇冠在哪？童年学着的飞机是否还在你口袋？带你往最遥远星地出发，所有烦恼都放下，你也一样会寂寞吗？执着的还相信童话，才能抵抗强大的无常吧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乐园中你还没有灯塔，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，为了什么还没抵达？难过时候就起想飞吧，驰骋云朵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脚下，要记得你并不孤单，你也一样还天真吗？荒诞的还相信童话，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乐园中你还没有灯塔，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，为了什么还没抵达？难过时候就起想飞吧，驰骋云端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爱被人生温柔对待。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再假的意欺骗我都无妨，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总是深 中年，明天成真啊。相爱难，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，永不言，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也不问，伤更深，情更真。问出你，问出疑问，你的心一变，像落叶飞，我临别瞎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假的意，欺骗我都无妨，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总是舍从念明变成真爱，相爱难，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，永不言，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伤更深，情更真。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同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radio。 相信王菲的《只爱陌生人》这首歌你一定听过，《只爱陌生人》似乎成了王菲立场的一次标示，因为她的沉默，人们渴望能在专辑当中揣测她的内心世界。我们一起来听到王菲带来的《只爱陌生人》。 天真，那我需要的只是一个。 新换代非常快的地方，但是有些歌手的歌呢却是年代越久越醇香，比如说巫启贤的歌，他的歌的调子呢略带着伤感，歌词细腻又准确，分寸得当的让人体味那份牵挂和不舍。我们一起来听到巫启贤带来的爱情傀儡。 每个夜里为你流泪，其实我并没有睡，想你容易让心碎。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，何必在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的美。我真的好累，你要的我都学不会，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喝却不让我醉。我真的好累，却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为你狂野，为你沉醉，做一个爱情的傀儡。让我在每个夜里被你侵略，是我对你不了解，还是我不懂拒绝？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，又何必如此虚伪？为你伤悲，为你憔悴，你让我喝却不让我醉。我真的好累，却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为你狂野，为你沉醉， 醉，你让我喝却不让我醉，我真的好累，却为你付出了一切，为你狂野，为你沉醉，做一个爱情的傀儡。

在生活当中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恍然大悟的时刻？比如说我今天的恍然大悟就是，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，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，其余的事情就靠缘分吧。愿我们都有能力爱自己，有余力去爱别人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吴宇阳，恍然大悟。 倔强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，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，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。我只是无意识的跑，直到眼前世界一片模糊。我不想停下脚步，渴望沉寂的痛大过心里的苦。和你那一般相处，那时觉得清楚，现在看来更盲目。是爱让我们糊涂，所谓一见钟情原来只是仓促，太容易的幸福谁会记得付出。我一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，爱要学着开始学会结束，与其在爱恨之间反反复复，这么爱对谁都没好处。我终于到现在才恍然大悟，我们谁也无法将谁说服，既然我一向清楚决定选择孤独，也顾不到你眼里的波。脚步渴望身体的痛大过心里的苦，和你那一段相处，那时觉得清楚，现在看来盲目。是爱让我们糊涂，所谓一见钟情原来只是仓促，太容易的幸福谁会记得付出。到现在才恍然大悟，爱要学着开始学会结束，与其在爱恨之间反反复复，这么爱对谁都没好处。我终于到现在才恍然大悟，我们谁也无法将谁说服，既然我一向清楚决定选择孤独，也顾不到你眼里的我。

接下来要聊到的歌手叫做苏慧伦，在他的作品当中呢，以丰富的音乐元素结合流畅优美的旋律，赋予空间的音乐最具震撼力的灵魂，用感性的歌词使听者与之产生共鸣，让世界为之狂欢。一起来听到苏慧伦的《告诉我》。 思绪已经发如水，思绪慌乱得不到安慰，虽然没有觉得后悔，回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沉淀，孤单在我身上成为永远，爱的坚定却成为痛苦的经验。告诉我你的感觉，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，我太远，告诉我你的世界是否曾因我而改变，否则我怎么向前。告诉我你的感觉，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，因为你离我太远。告诉我什么理由让你决心夺走一切， 爱慢慢像友谊，爱是流星，